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刘改鱼带出的《桃花红·杏花白》，吕继红带出的《妈妈的歌谣》。 Hey!

么亮。啊 Yeah.